肩负着有历史的这个文化内涵和本身建筑的这个特点。那么我们京报馆呢，实际上是这两方面特点都非常突出的。首先呢，邵飘萍烈士呢是咱们早期的这个传奇报人，这样的话呢，他也是咱们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让他是有一个这个特殊的身份的。那么京报呢，在于这个中国北方地区呢，也是现存的唯一的一个民国时期的这个报馆。那么这个京报当时在北京地区呢，也是为咱们的前期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呢做了相当的贡献的。那么所以它的这个旧址的保留呢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所以说它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地方哈。那么这处建筑就是在我们挖掘出来让它作为这个革命遗址之前，它是做什么的？它有过怎样的经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修缮的呢？我想这点大家也很好奇哈。 那京报馆呢，它的这个建成时间呢是在1925年。它是1925年的10月份呢，这个报社呢是整体的搬进来，在咱们蔚染胡同进行办公的。那现在这个京报的门牌号呢，就是位于咱们西城区椿树街道的蔚染胡同的30号和32号。那么京报馆实际上在1984年的时候就已经被列为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单位了。但是咱们都知道啊，因为由于历史时间的推移嘛，有许多的文物建筑啊都跟它之前的这个历史作用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京报馆呢也不例外，它实际上是长期的呢成为了民居。我们西城区呢是在“十三五”期间呢启动了一个直管工房的文物腾退的工作。那么在2018年的时候呢就启动了京报馆的这个腾退工作。当时是腾退了30户的居民在咱们京报馆的这个范围里。它的占地面积呢是有1120平米。那么文物建筑面积呢是820平米。可想而知啊，当时这个里面都住满了居民，也有这个四大乱建的情况，对于文物保护也不利，对于居民的生活舒适度呢也是不利的。所以根据这个文物腾退的工作启动之后，特别是邵飘萍烈士的家人，当时也有住在这个院子里的，也是非常的积极配合我们的文物腾退工作的，在这个限定时间内呢及时的都进行了腾退。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是2018年启动腾退之后，很快这个35居民就腾退走了，我们就开始了整个对文物建筑的这个就是修缮的设计方案的报批。应该是在2018年的年底吧。但是2019年呢，实际上就是包括2020年初都是有受疫情的影响，所以我们的文物修缮工作是在严密的疫情防控之下进行的，也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这样的话，就保证了咱们在2021年的6月1日，京报馆呢正式的对外开放了。 那开放之后的这个京报馆旧址是有多大的面积呢？而且我知道现在这里有展览哈。 京报馆的占地面积是1120平米，然后呢，它是包括了这个一栋小楼，就是咱们的30号院和32号这一个小的院子。那么整个的这个建筑面积呢是820平米。 那么现在这里有一些什么样的展览呢？要请伊旺老师来说一下，因为伊旺老师是这个京报馆展陈大纲的主创人员，花了很多的这个心血哈。 我接着李帆这个话再介绍一下啊，这个京报馆的这个展陈总共的展览面积啊是446平方米，展现的长度是265米。在这个整个展览中呢，我们这个布置了212件实物展品， 200多件啊，那还不少呢。 对，还有这个上墙的历史照片大概有216张。这个在这个小楼和两个小院里呢，我们设计了3个相对独立又有有机关联的展览。 有3个部分等于是。 三个部分。在当年这个京报办公的这个小楼里呢，布置了一个京报与京报馆的展览，主要的讲述呢就是100年前民族危亡的关头， 一批进步报人的挣扎和呐喊，以及就是京报这份进步报纸的坎坷沉浮，哎，这是一部分。在30号小院还有32号小院的这个最北的那个北进吧，布设了一个百年红色报刊展览，主要是浓缩展示从中国共产党诞生直到今天这100年来红色报刊的发展历程，通过这个党报党刊的历史视角，折射我们党带领人民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直至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第三部分就是在邵飘萍当年这个生活起居的32号小院布设了一个邵飘萍生平事迹展览，反映邵飘萍作为传奇报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以及中国新闻教育奠基者、中共秘密党员的成就和命运。这三个展览呢，具有内在联系，将一份进步报纸、一个传奇报人和一段党领导下的党报党刊的奋斗发展史有机给它结合起来了。 嗯，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哈。那么这三个展览的展陈设计中也安排了多种的这个展陈的形式，金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刚才这个易主任已经提到了，其实京报馆的三个展览，我们作为展览公司呢，总结为呢一人一馆一报的设计指导思想。 嗯， 围绕这一主题内容呢，利用那个京报馆这三个组团空间，分别呢选择了三种不同的展示形式。首先呢是京报与京报馆，主要利用情景复原的方式呢进行了一个呈现。在我们的设计过程中呢，非常有幸的得到了一张当时京报馆2楼的珍贵照片，这是非常幸运的。通过这张照片的考证呢，这张照片里头反映了2层呢是社长办公室及京报的编辑部啊，我们就根据这张照片呢进行了场景复原， 嗯， 实现了人与馆、历史与现实的这种真正的交互的展览方式。第二个展厅呢就是百年红色报刊，那这里呢从主题、内容、精神、空间、体验、形式方面进行了全新的创新表达，用大量的文物、档案、纪实影像展现了党领导下红色报刊奋斗的发展史。以物叙事，以物事史，以物证实啊，让事实说话，让数据发声，进而达到了让观众呢参观者读懂历史、讲好故事、树立形象、留下记忆的目的。第三个展厅呢就是邵飘萍生平事迹展，位于呢32号院，也是邵飘萍烈士生前主要生活起居的院落。根据留存的照片，这里也讲一下，也是非常幸运，家属呢给我们提供了邵飘萍烈士生前的一些照片。那我们根据呢这些照片呢，也结合了展览的内容，同时呢进行了情景还原。这个陈列家具呢，尽可能的贴近和还原当时的场景。这里头的家具，我们和展柜进行了一个有机的结合。所以说呢，在这个空间内，我们看不到非常这种传统的这种展柜，而是一件件非常富有代表性的当时期的民国家具， 就好像到了他的家里一样。 哎，对对对， 按照他当时这个居住的这个样式来进行布展的。 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呢是我们在这个展厅里的一个特色，一个特色，从而呢让观众呢进一步的更好的了解邵飘萍烈士，打造眼看、耳听、手触的多感官的交互空间， 嗯， 让观众在展览中呢通过体验融入当时的情境。 刚才几位都介绍到了，这次呢这个邵飘萍他的故居以及这个京报馆哈，是30号和32号院两个小院，那其实他们俩是挨着还是不挨着呀？ 他是挨着的， 挨着的， 而且从内部还是相连通的，有小门。哎， 就是院子实际上双号在这边，单号在那边，所以我们听的30和32实际上他俩是挨着的，是吧？ 挨着的，对。 哦，那么通过三位的介绍呢，我们对于京报馆旧址，也就是邵飘萍的故居，我们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接下来我们来走进这个故居，仔细的看一看这里，了解一下这里，也了解一下这个展览。走进京报馆旧址的大门，我也看了，这个首先是有四个非常醒目的大字就映入了大家的眼帘，叫铁肩辣手。这个词儿不太常见，应该是专门针对邵飘萍的，是吧？也是讲述着他一生的信念和实践。这个评价是谁给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评价呢？ 这个铁肩辣手这个词实际上是邵飘萍啊 对自己的一个自勉。他就是通过这个践行铁拳辣手这么一种风格吧，慢慢社会上对他有这么一个评价了。 嗯， 这句话呀原来出自明朝嘉靖年间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大臣叫杨娇山。 嗯， 他写了一句诗啊，叫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嗯，对，这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哈。 这个李大钊啊后来是把这个句他给改了，李大钊改的是这个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啊。 就邵飘萍呢非常推崇杨娇山这两句诗，邵飘萍的书法非常好啊，他就大笔一挥，他写下这个铁肩辣手这四个字，悬于这个报社的这个墙上，然后用于自勉，也这个勉励报社的同仁都去追求这么一种这个境界。 嗯，铁肩辣手，所以这次也是在这个展览的一进门特别显眼， 是一进去的以后的一个影壁、 影壁墙。 金总他们也做了这个 啊， 有一定的想法， 就是当时应该是红色报刊第二展厅，它的山墙正好是对着我们的主通道、这修缮完了的古建呢，显得那面墙呢正好是有这么一个展示空间。 嗯， 我们就把这次展览的核心主题就是邵飘萍先生这句话，给运用在墙上了。 那么刚才呢几位也介绍了开放之后的京报馆旧址展览是分了三个部分哈。刚才伊旺老师说到了第一个部分就叫京报与京报馆，咱们生活在北京的朋友可能对这个会很感兴趣哈，这毕竟也是咱们这个北京地区的这个报业的先驱了哈。那这一部分有一些什么样特色的展品和故事呢？ 在这部分里头还是有一些比较珍贵的展品的，你比如在那个小楼二层，一上楼然后右手第一间就是当年邵飘萍作为社长的办公室。 嗯， 这里面我们挖掘出了一件非常珍贵的这个展品吧，就是1923年5月5号京报出版了一份马克思纪念特刊，就是当时啊那个正好那一天是马克思诞辰105周年的纪念日。北京有一个就进步团体叫马克思研究会，他们做了这么一个跟京报合作出了一个这个特刊4个版，这也是我们通过这次这个搞策展挖掘出来的珍贵的展品。 哦，这是从哪儿找着的？ 就是从国家图书馆，我们去翻阅大量的这个京报的当年的这个历史版面，一张一张翻出来的。当时研究文章说有这么一个东西，但是谁也没见过，我们就是做点笨功夫，然后一点一点给它给查出来了。 真棒。 然后又通过复制吧，把这么一个非常珍贵的这个历史文件啊首次向普通观众展出。 这是这个第一部分的京报和京报馆，这个部分有多少展品呢？ 这部分大概有60-70件展品。 嗯 啊，这个应该说在三个展览里这是一个小小展览。 对，体量比较小。 体量比较小。 主要是一些什么样的展品呢？ 主要是一些历史照片，还有那个京报啊，当时那个时期嘛传播马克思主义，然后反帝反封建军阀，反对这个反动军阀，等于是我党领导的这个几大这个运动都参与进来了，从五四运动的版面啊，到27大罢工的版面，到五卅运动、318惨案，以及这个当时这个反对这个张作霖还有段祺瑞这两大军阀的这些珍贵的历史报道的版面，京报的都有。 京报就是邵飘萍先生创办的哈，这个一会儿我们会跟大家再来讲到这个故事。那么我们再来说这个展览，先跟大家先介绍一下第二部分的这个展览，叫百年红色报刊。这个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个新闻事业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的展览哈，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展品给我们介绍一下？ 哦，这部分展品就比较丰富了。这个展览从体量说，在三个展览里，它展出面积是最大的。 嗯， 然后那个展出的内容呢，也是最丰富的。一会儿那个金总可以得补充啊，他们还搞了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展品。我先大概说一下啊，一个就是党报党刊的当年的那个版面吧，应该说从《新青年》像那个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啊，《庶民的胜利》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等，然后一直到第一份党的机关刊物叫向导，然后一直从党的萌芽诞生到这个燎原长征抗日等等，一直到那个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新时期，一直到现在我们走进这个社会主义新时代等等，这展品是非常丰富，就是基本上党报党刊的版面全部那个囊括了。 这个大概有多少件展品啊？ 这个得有130-140件，它得占了一半儿，就这个展览的这个展品得占了一半儿。还有那个当时出的一些这个珍贵的历史书籍，像这个 晋察冀日报在1944年出版了我国第一套毛泽东选集，5卷版的毛泽东选集。 嗯， 哎，这个我们也找到了。 那么刚才呢，我们介绍到了这个邵飘萍呢，已经是在辞去了《申报》驻京记者的职务之后，走上了一条独自办报的艰辛道路，创办了这个《京报》。那么后来，邵飘萍他还促成了北大成立这个新闻研究会。要说这个研究会，可以说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是吧？ 这个辛亥革命以后啊，中国这报纸啊，从这个就是古代报纸啊，全面转向现代意义的这个新闻报纸。 嗯， 就过去的报纸什么样的？过去的报纸主要是登政论，就是从像那个康有为、梁启超他们办的什么《万国公报》啊，什么等等，哎，都是以登政论为主。辛亥革命以后出现了现代报纸，主要是登消息、登通讯、登这个让这个老百姓啊，哎，及时知道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事等等，它的这个时效性可比过去要强多了。因此从这报纸的这个内容啊、版式啊、文字风格都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个特别急需就是具有这些专业技能的新闻人才，因此这个新闻作为这一门高等教育的学科呢，也就呼之欲出了。这个邵飘萍呢，当时就是与这个北京大学的这个校长蔡元培来呼吁，他还就联系了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叫徐宝煌，他们这个呼吁一块儿发起成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 哦， 哎，这个邵飘萍任这个副会长和导师，每个星期到这个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去讲课。他每个星期去讲课的时候呢，主要讲什么呢？主要讲这个各国新闻机构的组织情况，然后报纸是怎么出版的程序，以及这个新闻采访的任务和记者应该有的素质品格等等。 那什么人听这个课呢？ 邵飘萍啊，在这个北大开设这门课的目的啊，就是在于培养一批精明的记者，能报道劳动人民的疾苦和罢工斗争。所以他在授课的时候，除了讲述一般的新闻学的这个知识，就特别注重这个政治经济和劳工的因素。所以他这个传授了好多关于劳工运动啊，如何采访工人疾苦啊，如何报道罢工的采访技巧。当时听他的这些这个学生呢，也是就是具有进步思想的一大批学生。你像这个青年毛泽东，像罗章龙，像高金宇等等吧，都是这个后来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早期的领导人。 所以说他这个课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就是启蒙啊。 就是在这个时期，他跟这个青年毛泽东建立了比较深厚的友谊。 邵飘萍办的这份《京报》，因为屡屡发表揭露批评政府腐败的文章，所以我听说那时候他是遭到了全国通缉，后来又一次流亡日本，是吧？ 是的。大概是1919年的8月21号，《京报》被这个段祺瑞的政府查封，然后这个在全国通缉邵飘萍。邵飘萍呢，就是在友人的帮助下呢，化妆成工人，戴一顶破草帽，然后穿了一身那个非常旧的衣裤吧，混迹在这个普通旅客中，坐这个四等客车。最艰苦的那种车厢了，他是先往南去，先奔上海去，然后又从上海又兜回来往北走，到了天津，到了沈阳，当时叫奉天啊。最后这个东渡日本，这个过程也是非常那个曲折的。 这也是他第二次因为办报到日本去这个避祸去了。 对，这个照片呢，我们也发掘出来，也在这次展览中给展览了。 也在这个就等于是第三部分展览这儿能看见哈。 哎，他化妆这个出走日本的这个照片，穿着这个旧衣裤，戴着旧草帽的。 那这个照片很珍贵哈。 是。 那后来邵飘萍是怎么被捕并且被杀害的呢？ 他是1926年4月24日，被捕。当时。有一段背景就是，当时这个北京周边的局势啊比较混乱。头一年的这个那个年末的时候，那个冯玉祥发动了一次首都革命，但是呢，就是这个段祺瑞呢和张作霖等等军阀呢还在不断的进行反扑。哎，邵飘萍呢是这个在《京报》上，然后这个支持冯玉祥，不断的抨击这些反动军阀，因此也遭到了军阀的记恨。像这个张作霖呢，当时想收买邵飘萍，因为收买不成呢，就公开就放出话来，进入北京以后马上要抓住邵飘萍，杀掉邵飘萍。当时那个奉系军阀打入北京以后呢，邵飘萍是躲入了这个六国饭店，还有说是这个德国医院，反正就是他躲入了这个东交民巷的这个使馆区。哎，但是呢， 他被他的这个同行给出卖了。这个同行呢，就是大陆报的社长，叫张汉举。 哎呀， 张汉举呢被这个奉系军阀收买，找到了邵飘萍，说你可以出来了，现在你出来以后保证你的人身自由。这样的话呢，就是4月24号邵飘萍就是冒险就回了一趟这个蔚然胡同，他的这个报社和家，他的报社和家都是不是一个30号一个32在一块儿、 嗯、 出了一些公事以后，他准备再回到这个东交民巷的这个使馆区去避祸，但是就被那个警察厅的便衣队给围捕了，就是那天。 嗯， 然后他那报纸4月24日当天也被查封了。 嗯， 两天以后，1926年4月26号的凌晨，哎，邵飘萍遇害以后呢，他的遗体被装在一个非常简陋的棺材里头，伏埋于北京崇文门外的这个义冢，后又被这个亲友给安置到这个近郊的天宁寺了。 他被杀害的时候才40岁，是吧？ 对， 真的是非常的可惜，非常遗憾啊。 在邵飘萍生平事迹展中，讲到邵飘萍同志牺牲的那个板块啊，我们的设计师呢，特意选择了通过时间定格的形式，加强了观众的代入感。在展品呢，布置了一个挂历和一个座钟，挂历的显示年份呢是1926年4月26号。而座钟呢，将永远停留在凌晨4点25分。 啊，你们这个设计真的是非常有心哈、啊。那么，李所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京报馆旧址邵飘萍故居这边现在是具体的位置，就大家如果坐公交怎么去，还有我们如果参观的话怎么预约，开放的时间是什么？ 由于咱们这个京报馆旧址呢还是在咱们这个比较繁华的这个地段，所以想到我们京报馆旧址来参观的观众朋友们呢，可以坐地铁4号线在菜市口站下车，然后再往东走500米大概就能到了。然后还有可以坐我们的地铁7号线在虎坊桥站下车，然后往西走大概有200米也就到了。那么由于现在我们这个还是处于在疫情的这个常态管控期间啊，所以咱们多数的博物馆呢还是要采取网上预约的方式，这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京报馆的公众号，这微信公众号上呢它就会有一个预约平台。 对，微信公众号叫什么名字？ 就叫京报馆， 就叫京报馆这三个字。 对，大家可以在这个微信上搜索京报馆三个字，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呢就会弹出来了，在里面呢它就有一个预约的平台。现在我们的预约时段呢是分4个时段进行预约，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来约。那么开馆的时间呢是上午9点到中午12点，那么12点到2点这个期间呢，我们是要闭馆消杀的，因为半天的接待量，这个馆内的这个空间也都是比较狭小的，这样中间要做一个闭馆消杀，这也是根据我们疫情防控的需要。下午的参观时间呢是2点到5点。那么我们4点半呢就停止入馆了，这样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呢选择合适的时段进行参观。 这是免费的哈？ 对，我们这个京报馆呢是免费对社会开放的。 保护好革命文物就是保护好历史的见证，保持和恢复旧址原有风貌，做到有物可看有迹可寻，通过看文物学党史等多种形式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这也是大家共同的心愿。今天也特别感谢伊旺老师、李帆所长和京华金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带我们了解了京报馆旧址邵飘萍故居，也了解到了邵飘萍这样一位传奇报人的一生，特别感谢你们，谢谢。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

啊，北汽新能源啊等等这些品牌的车。那么北京汽车产业呢，我们现在2020年的产量有166万辆，啊，是全国重要的一个产业基地。那么围绕着北京汽车产业呢，我们也在构造啊京津冀产业的一个生态圈。 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传统的燃油汽车还是新能源汽车，都得到了一个快速的发展。所以说我们在京津冀区域打造这样一条汽车的产业链有着怎样的重要性呢？ 汽车产业呢是非常强调产业的协同效应和本地配套效应的，所以我们讲汽车产业有一个50公里的配套半径的啊一个理论，那么就是在一个汽车整车厂的周围，我们会形成大批的汽车零部件的配套企业。那么京津冀地区呢就非常有条件形成一个汽车产业完整的一个配套产业链。那么在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就一直在积极的推动以汽车产业为龙头啊，打造一个新的汽车产业在京津冀的啊协同的生态圈。我们在“十三五”期间呢，推动了北京现代四工厂啊在沧州落地，这是京津冀协同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项目。那么现在呢，我们北京奔驰也在京津冀地区呢有23%的零部件的配套率。那么我们相信呢，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的这深入，汽车产业呢将带动这一条产业链啊，能够提升整个京津冀地区的产业能力。 比如说像我们北京呢是具有科技人才的优势，那么京冀呢是具有土地还有工业基础等等优势哈，再加上京津冀三地非常广阔的市场空间，可以说汽车产业确实是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快速的发展哈。不过随着科技的不断创新呢，现在汽车制造企业的发展重心也在悄然地发生着改变。 在北京南部有一片区域是国内首个智能网联汽车政策先行区，包括亦庄新城225平方公里规划范围、大兴国际机场以及京台高速、京津高速等6条环绕亦庄的高速和城市快速路段。2021年4月，北京设立智能网联汽车政策新行区，其瞄准当前企业在创新发展过程中遇到亟待解决的管理问题，适度超前并系统构建了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应用、商业运营服务以及路测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等政策体系，是全国首个以管理政策创新为核心的先行区。智能车辆是一个集环境感知、规划决策、多等级辅助驾驶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系统，它集中运用了计算机、现代传感、信息融合、通讯、人工智能及自动控制等技术，是典型的高新技术综合体。 对企业来讲，在高速上的这个商业价值的实现都是企业的一个明确的诉求。我们自动驾驶示范区在政策创新领域其实就是在不停地满足企业新的诉求。 2021年7月，北京发布高速公路测试管理办法，允许百度、小马智行等首批获取高速公路测试通知书的企业开展试点测试，这意味着自动驾驶道路测试开始驶上快车道。 这标志着我们整个自动驾驶的技术逐步迈向成熟，而且我们现在目前能够处理的整个场景越来越丰富。 随着北京市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19年至2022年、北京市“十四五”时期智慧城市发展行动纲要等相继发布，形成了前瞻清晰的战略规划，确定了近期和中长期发展目标，布局了经济技术开发区首钢园、中关村园等多个区域智能网联示范项目，国家级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等一批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相继在北京落户，为推动北京智能网联汽车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基础。如今发展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成为北京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打造世界一流智慧城市体系的重要内容。 我们也现在发现了，就是汽车制造企业正在把发展的重心，像现在呢是向这个新能源汽车还有智能网联汽车来逐步的给它进行一个转移。所以说我们在这样的发展思路进行转变，它背后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汽车产业呢正在从一个机械制造为主的一个行业啊，那么变成一个以电子软件啊来赋能的这样一个新的一个行业。那么随着这样的一个趋势的变化啊，特别是智能化、网联化和新能源化， 这样的趋势呢，就和我们北京的资源禀赋就更加的结合起来了，所以我们北京的科技资源优势就能够更好的在汽车产业的变革当中发挥作用。 那其实说到未来汽车产业发展的空间是很大的，那谈到这个汽车产业的发展，那未来咱们有着怎样的规划或者说是目标吗？ 我们在“十四五”期间呢，我们要把汽车产业继续作为我们高精尖产业的一个代表性的产业来发展，特别是要发挥智能、网联、新能源啊这样一些北京已经初步形成的先发优势和我们的技术潜力，我们要发挥科技引领的作用，支持更多的造车新势力的企业在北京发展。另外呢，我们特别重视呢，我们要形成两个新的零部件体系，一个是智能网联的零部件体系，一个是新能源产品的零部件体系，再加上我们传统的以奔驰为代表已经形成的京津冀地区的高端汽车的零部件体系，这样呢，我们就形成三个在京津冀地区可以支撑我们汽车产业大发展的一个零部件的产业生态。 其实刚才咱们也说到了，新能源汽车呢会是未来汽车产业发展的重点，新材料、新电池的应用等等也是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我现在呢是在蓝谷智慧能源的翼装基地，大家看我身边有一个大的集装箱，它是储能系统，大家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大的充电宝。那现在呢，我来打开门，咱们来看看这个充电宝里面是什么样的。哎，我们看到啊，这里面全部都是退役的新能源汽车的电池。随着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退役电池如何妥善处理显得至关重要。一般来说，动力电池平均使用年限为5到8年，其性能随着充电次数的增加而不断衰减。当电池容量衰减至额定容量的80%以下后，这样的动力电池就不再适用于电动汽车了。不过，这些退役电池并不是废品，只要经过检测、维护、重组等环节，仍然可以在储能、分布式光伏发电、家庭用电、低速电动车等多领域进行梯次利用。 我们从2018年开始呢，有批量性的回收，最开始的量的话，大概只有40-50兆的一个体量。到今年的话呢，我们预计的话会到300兆，也就是大概是一个7-8倍的增长。 这家企业依托整车厂资源，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电池回收体系，成为北京市唯一一家符合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的企业。 这个是我们蓝谷智慧能源开发的一个梯次利用电池的一个在线监控系统。那么通过这个系统，我们可以实时的看到我们在市场上的产品它的安全性的问题的一些监控。 而除了在电池梯次利用方面进行深耕细作外，新能源汽车的换电领域也在不断发展。我现在来的地方呢是新能源汽车的换电站，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这辆汽车呢现在正在进行换电工作，整个过程非常快，只需要88秒。 换电车辆进入我们换电站之后呢，我们通过全自动的机器人会将我们的空电的电池包拆下来，然后再从我们的电池层里面取一块满电的电池给它换到车上，让整个的充电过程我们会通过云端的大数据进行监控，这样的话可以进一步的提高我们充电的安全效率，另外一点也提高了我们的安全性。 在电池的整个应用环节中呢，我们呢立足北京，同时呢布局了廊坊的这个产业基地。廊坊产业基地的话呢，是我们在2020年刚刚开始投产的一个基地，整个的产能规划的话是120到240台换电站。 那江吉，其实我们也看到哈，其实说到这个动力电池的回收，一方面我们的政府是在积极的引导，那另一方面企业也是在努力的探索。所以说到这个动力电池的回收利用，那我们目前做了哪些工作呢？ 新能源汽车呢，应该是解决我们双碳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措施。同时呢，我们也要考虑呢，新能源汽车呢，它的能源要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所以呢，我们在建设了回收体系和积极利用的体系。啊，刚才短片中已经看到了哈，我们的北京，北智慧蓝谷的项目啊，已经在全国都是非常领先的。那么我们支持呢，新能源汽车的生产企业、公交公司、租赁企业、共享出行的这些企业联合建立一个统一的动力电池的回收平台，啊，那么对这些回收来的电池呢，我们会加强管理，啊，同时呢，对这些电池呢，我们会根据它的情况再进行储能啊等其他方面的这样梯次的利用，啊，对于最后呢，我们再它进行残值的评估， 拆解啊，然后呢尽可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对于新的能源的利用，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探索和推进。比如说现在我知道这个氢能呢就被应用在了公交车上。看到我眼前的这台大家伙了吗？您能猜到它是什么吗？其实呀，它是一台发动机，不过和传统燃油汽车的发动机不同，这是一台氢燃料电池发动机。它的特点呢就是清洁、高效、零排放。那么像这样的氢燃料电池发动机呢，现在已经实现了自主研发、国产化生产。 作为我国最早投身氢能领域的企业之一，易华通在氢能发动机的研发方面拥有674项知识产权，其中373项为企业的发明专利。这些技术有效地支撑了氢燃料电池发动机产品的提升。 燃料电池发动机的特性上来讲呢，既具备我们传统柴汽油发动机的这个加注的时间短，续航里程长的特点，同时呢又具备我们锂电池新能源车的这个无排放、零污染、这些优点。我们用燃料电池大巴，我们15分钟加注可以满足300公里的续航，低温性能特别好。它在冬天-20度或零下更低的温度，它的低温启动效果是非常好的。 企业方面表示，现阶段氢能源燃料电池行业还处于科研攻坚阶段，以小批量的示范为主。考虑到北京的科技人才优势，他们把公司的总部设立在了北京，但是整个企业的业务却深度参与着整个京津冀地区氢燃料电池产业链的发展。目前公司已在京张地区分别投入运营400多辆和300多辆氢燃料电池汽车，同时为配合车辆示范运营，他们还与其他企业联合在张家口新建了可再生能源制氢厂与加氢站。 目前我张家口的这个一期的产能是2000台套，为了未来规模化产业化的这个准备，我们现在正在建设2期，要年产10000套的产能。 未来企业还将重点关注长途重载的商用车领域，逐步推进轻载短途选择动力电池、重载长途选择氢燃料电池的新能源汽车应用场景，助力京津冀区域空气质量的改善。 那江局，我们看到哈，现在氢能的利用已经有了一个场景，就是在这个公共汽车上。那未来它还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这个应用的场景呢？ 氢能呢用在汽车上呢，就有氢燃料电池的技术啊，是我们这些年来在这个汽车能源技术上一个重要的突破。因为氢能呢是现在我们已知最干净的能源，最能够做到这个综合的这个能源。那么北京呢已经发展了这个氢能源的公交车，刚才我们看到了张家口的车。那么在北京冬奥会上，我们也会看到呢，我们北京的大街小巷也会有更多的氢能源公交车开到这个我们的路上。 其实我们说到哈，包括氢能在内的这些新能源的利用，既符合我们绿色发展的理念，其实它也有利于去推动双碳目标的一个实现哈。 对。 那么在2018年的时候，北京轨道交通技术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呢，就在河北保定的满城区成立了河北京车轨道交通车辆装备有限公司，服务3D轨道交通建设的京车项目就正式开启了。那目前这个项目进展的情况如何呢？下面我们就到实地来探访一下。我现在是在河北京车智能制造基地的联合调试车间，大家看到我身旁的这2列地铁列车了吗？他们是基地所承接的绍兴地铁1号线项目的订单车辆。那么车辆呢采用的是地铁 B2 车型，最高的设计时速呢可以达到每小时100公里，6辆编组，最大的载客量呢是2030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铁车厢的外观是粉白黑相间，非常的时尚亮眼。那么车厢的内部又有哪些亮点呢？咱马上进去看一看。进到车厢给人的感觉呢非常的宽敞明亮，红色的把手、不锈钢的座椅，还有其他一些马卡龙颜色的点缀，让人感觉都非常的清新。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座椅哈，咱们北京的座椅呢都是玻璃钢的，但绍兴地铁1号线的座椅是不锈钢的，但是它座椅是可以加热的，所以可以做到冬暖夏凉。而且在这个地铁上，即便是走动，您会感觉非常的平稳，而且噪音也很小。 它比平常的地铁车辆呢，噪音的指数呢要低两分贝以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是这个车呢，在设计还有制造的时候，采用了一些轻量化的一些设计。我们整列车吧，能够减重大约在6吨左右。我们初步估算了一下，那个27列车运行30年的话， 能够节省电费大约在2700万左右。 我现在呢是在转向驾车间，大家看到我身旁的这套设备了吗？它可以说是这个车间生产的核心，就是轴箱轴承自动压装线。那既然是自动压装线，那它到底有多智能呢？ 现在我们眼前这条都是整个轴承轴箱组装的一道相当关键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轴承的螺栓，它对扭矩的要求非常高。我们现在就是用这条线上的智能拧紧机对它进行拧紧，不用手工去进行操作，而且它是数据是自动记录的，减少了很多因为人工因素造成的质量方面的隐患。 河北京车智能制造基地项目总占地面积1500亩，投资45亿元，是京津冀三地产业协同发展的轨道交通车辆制造示范基地。项目拥有国际最先进的智能化、自动化的制造装备及配套生产线，并依托数字工艺平台、智能物流、大数据分析等技术，以实现研发、生产、物流、财务等核心业务管理的智能互联、数据分析应用，能够生产全速度谱系的现代城市轨道车辆。目前，河北京车智能制造基地主要承接了绍兴地铁1号线、北京地铁11号线西段等列车制造。 我们按照工业的节拍化推进，保证在今年年底完成整个260多辆车的订单任务。 我们现在正在打造一个万亩产业园，目前呢有100多家呢上下游企业已经是在准备落地的。未来呢，河北京车的发展呢，是我们规划产量是1300辆车，朝着这个100亿企业去努力。 那我知道这个京车其实它最初在选址的时候，很多地方都希望它可以来自己这儿落户哈，所以为什么大家会这么看重京车这个项目呢？ 那么这个项目呢是京投公司呢疏解非首都功能，布局这个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一个重大的产业项目啊。这个项目最后落到保定呢应该说是我们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措施啊，我想它对于整个京津冀地区我们轨道交通行业的发展应该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和带动的作用。 所以说我觉得未来哈，在京津冀城市群当中，我们应该可以看到更多京车所提供的这种智能列车的项目哈，为大家的这个出行来提供一些方便，所以也是很让人期待的。那下面呢，我们要接着来了解的是京津冀产业链发展当中的生物医药产业，这个可以说是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健康都息息相关的。那下面呢，我们就有请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的王磊副局长来为大家解答相关的问题。 欢迎继续收看京津冀大格局节目。那首先呢，非常感谢我们王局长能够接受我们的专访。您好， 主持人好。 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这个京津冀三地的这个产业协同在这个产业链的布局上的体现已经非常明显了。那之前我也了解到，其实在像面对着这个新冠疫情防控的工作当中啊，这种突发事件的时候，三地的这种区域的产业协同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是这样吗？ 在新冠疫情发生的初期啊，北京全市只有一家生产口罩的企业，并且呢生产环节还布局在京外，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啊，我们在全市就落地了70多家口罩生产企业，日产能达到了1200万只，这其中啊就得到了天津、河北的巨大的支持。当时也是在京津冀协同机制的指导下，我们跟天津啊迅速建立了这种协调机制，然后天津的两家企业迅速的给我们提供了107吨的熔喷布，解决了北京口罩生产的原材料的这种燃眉之急。 在疫情初期啊，这个口罩对于我们而言是一个防控疫情必不可少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在此之后我也了解到啊，那除了这个口罩的生产，我们很快的开始拉动了我们的产能之后，我们在其他方面包括防护服啊等等一系列相关产品的这个研产协同方面也有了一个共同的协助。 对，当时啊其实天津、河北两地的这种工信系统啊给了北京那种巨大的一些支持啊，比如说像河北的工信系统啊，就迅速的沟通调集了河北的这种整个的医疗器械、医疗设备的这样的一些配套供应商，有一批北京研、河北造的设备啊，然后投入了市场，并且纳入了国家的这种医疗的应急物资的清单，啊，比如说有高端有创的呼吸机，然后有快速检测的方舱等等，这些啊不仅是帮助北京，而且呢也帮助全国啊，甚至有一部分走出了国门，走向世界，然后为全世界的抗疫啊都做出了中国的贡献。 那在未来，我们三地在这方面的一个协同发展，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愿景？ 医疗健康产业啊，这几年来说是应该是面临了一个爆发性的增长。 是一个产业的风口，有一个重要的发展的机遇期。特别是这次新冠疫情的发生啊，又加速了这样的一个进程。过去这几年，比如说就像今年的一到四月份，全国的医药工业的这些产值，然后增长了30%以上。然后北京的呢，在疫苗的这样的一个加持之下，我们的增长了137%， 非常可观的一个数字。 没错，这个非常可观的数字啊！我想就说医药健康的一个产业对京津冀协同，特别是在产业协同方面，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引领和一个加持的这么作用。 刚才一直都在说协同，那协同其实要涉及到方方面面，比如说政策，比如说很多的一些，尤其是细节到一些企业方面的税收等等。 协同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啊，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要往下面落的话呢，还要有一些具体的点。我想呢，就是有四个协同应该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的话呢，就是政策的协同。现在京津冀三地啊，都有自贸区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我想呢，我们下一步要利用好这个自贸区的一些政策的窗口，然后能够在医药行业的这种扩大开放啊、市场的统一，包括在一些政策的突破上，能够形成更好的一个协同。第二个应该就是创新的协同，因为你知道北京呢是国际科创中心，有大量的医疗健康这方面的一些创新成果在北京出现，应该说是北京产出的成果在全国各地四处开发。那我们想呢，就是应该让它优先啊，要在天津、在河北、在京津冀区域要形成一个落地孵化，能够利用这种接网挂帅的机制，对一些关键产品、关键环节啊、对一些产业链的一些卡脖子的一些技术，我想呢能够形成一种合力， 其实就是为了让更多的社会力量能够参与到其中。 对，没错啊。第三个协同呢，其实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协同，就是产业链的协同。我们想就是能够利用京津冀三地协同的机制，然后在医药行业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上有一些补链和强链的工程，这样的话能够把我们的从研发到一些原材料原辅料的一些制备到生产啊，包括到销售的环节，能够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这样一个链条。第四个协同呢，就是我们的市场的协同。我们是希望能够在三地之间能够尽快形成一个统一开放的一个市场，特别是利用现在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技术，比如像互联网医疗，能够打通我们中间的一些资源，比如说实现一个信息的互通数据的共享，结果的互认，这样的话能够推动三地的居民啊能够共享三地一些优质的医疗资源，然后也服务于让我们的老百姓呢有更强的获得感。 那在“十四五”期间，刚才就像您给我们介绍的，这个京津冀，尤其是在医药健康产业方面，可能会又有哪些发展呢？ 我们的目标呢是要打造一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京津冀的协同，特别是围绕医药健康的全产业链，要加强一些资源的一些共享，一些产业的布局，特别是要强化这种区域的分工和要素的优化配置，要尽快的推动溢出的技术啊，能够形成一些创新的产品和服务。 为了保证公众健康和安全，那除了医药健康产业外，还有哪些产业已经在京津冀形成了产业链呢？ 在这次疫情防控过程当中呢，我们的都市型产业它能够迅速的变成一个保证我们城市正常运行的具有应急产业的特点，能够满足最基本的防疫物资的一些要求。同时呢，我们也很好的保障了我们各种副食品的供应，所以整个的北京市场呢，能够咱们在这次疫情防控当中经受住考验，这与我们这个高效率的这样一个都市型产业是密切相关的。 北京的都市产业涵盖食品、服装、纺织、包装、印刷、家具制造等八个行业，在保证首都城市运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积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保健品、家具、服装、印刷、包装等行业在京冀两地布局建设生产基地。建设的北京深州家具产业园、滦南北京大健康产业园已初具规模，三元食品、顺鑫农业、古船油脂等重点企业建设了三元食品河北工业园、河北定州现代循环农业科技示范园区、衡水面粉加工基地等项目。通过协同布局，企业不仅做大做强了产业链，还通过新技术和新场景应用，赋能传统产业进行智能化和绿色化升级，对于企业提升效率、优化业务、提升服务等方面都具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和实际的价值。比如三元食品河北工业园拥有医药级 GMP 厂房设计， 引进世界先进的生产工艺和加工设备，建有国际先进的干燥塔，最高安全等级配置的生产车间，以婴幼儿配方乳品和液态奶为主导，进一步丰富了三元食品产品链，大大提升该公司乳制品附加值和市场占有率。定制化是智能制造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像具备个性化定制的服装产业和家具产业，可以发挥北京高端设计资源优势，新技工厂全过程自动化流水线制作能力，真正做到量体裁衣。 那最后呢，我们还是要和江局哈，我们再来聊一聊开始我们就提到的这个汽车产业。那在“十四五”时期谈到未来汽车产业的发展，我们还有没有一些具体的目标或者说是规划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汽车产业呢，我们规划呢，我可以概括成一串数字吧，啊，叫72538。啊，什么是72538呢？就是我们要达到产值7000亿元。占我们工业的这个比重呢，要达到25%，但这其中呢，有30%的车呢，北京产的车呢，将是新能源汽车，其中有80%的车呢，会我们装上 L2 级别以上的自动驾驶的产品，所以呢，这个72538呢，可能能代表我们北京下一步汽车产业的一个总体规划。那么在72538之后呢，我可能再加上三个字，就是京津冀。 嗯， 就是在72538的战略下，我们在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同打造一个汽车产业的大的生态圈。 加强产业政策衔接，加速要素流通，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一批产业协同项目落地投产，构建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生态。而其中带来的发展机遇呢，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本期协同发展进行时内容选编自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京津冀大格局节目。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深度访谈，欢迎收看财经频道京津冀大格局，播出时间每周三20:05。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你相信自己能制造快乐吗？人们吃到美食，闻到花香，看到美景，都会愉悦快乐。而让这些美景继续美丽下去，做起来其实并不难。做好垃圾分类，切勿随意丢弃，让美丽时刻相伴。 大家好，我是罗胖罗振宇。 我是樊登。 我是凯叔讲故事 APP 里的凯叔。 探索声音中更博大的世界，发现声音里更广阔的领域。 10月13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即北京广播节，发现声音的更多可能。 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即北京广播节， 探未知，创未来。 探未知，创未来。 探未知，创未来。